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碧香油精良出品。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宝春印流如烟，欢迎你尝惊喜，就能一下抽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归光过半耳边。 87.6， 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多云天气，受到上游沙尘气团影响，有浮尘天气，午后天气将转晴。白天本是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及沙尘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请注意防风防沙。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早晨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高速公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建亭桥北，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清河桥以及北沙滩桥区，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以及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五元桥路段，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以上的高速路段车行缓慢，请过往车辆小心驾驶。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各位，今天早上咱们大家一起啊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一条这个趣闻啊，说这个其实很小的孩子 啊， 就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他就已经有压力了， 他已经会焦虑了是吗？ 他会焦虑，他会压力、 哦、 然后呢他会利用各种方式来排解压力，他的压力就是吃东西。 对， 哎、嗯，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家孩子挺胖的，可能是他压力比较大，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我们家小宝贝儿还不错呢？他主要的焦虑和压力来自于玩游戏，你知道吗？ 哦、 就不让他玩 pad， 不让他玩手机， 哦，他 不让他看那些游戏屏幕，他就焦虑， 他就哎呀焦虑、 啊。对，吃无所谓，他跟我截然相反， 是吧？就我跟你一点都不像。 啊、对呀、啊，没有什么这个事情，我没有仔细的想过。 哎呀，真是 随他妈！ 哎呀，未必啊。 你要做甚？ 哎，今天早上咱们我这说完这句话以后，这个高磊焦虑了啊。咱们一起聊这样一个话题。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也有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春季啊 啊 是人这个 抑郁症的多发期。 哦呦呦呦呦呦呦！ 对对对，春季是抑郁症多发期，而且就是人的情绪容易波动比较大，比较焦虑。 最近啊，最近你挺好的哈，没有焦虑吧？ 不要让我上20层以上的楼，好吧？ 没有着急。 哎，那个就是，所以呢，我们今天聊一聊，说最近你有因为什么事情而焦虑吗？ 嗯，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焦虑了，你就尽量的跟我们说一说啊。然后呢，那你面对着这些压力以后，你有主动去降压吗？ 面对压力，我主动去降压， 解压， 解压。 对， 啊、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压？ 我有啊， 有什么？ 我经常解压。 那、 真的，我就不管有没有压力，我怎么也得给自己腾出点功夫，我解压。真的，你看我长这样，我就是天天解压解压。 主要是因为你长得就是个受气包，如果你不解压的话，你是没有。 我告诉你，所有的大老爷们儿，你们要勇敢的迈出一步，什么呢？ 啊， 就是如果情到深处的时候，你就大胆的哭出来。 哎， 你就比如说看到一篇这个特别让你感动的文章，或者说是一个小视频，现在各种的视频特别多，真的就触动你内心的时候，你别控制。 你看小片还能哭啊？ 我这一口老血，你就别控制，你就哭出来，真的，你就让它宣泄出来。当然，最好是别当着家里人啊，自己在车里呀，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呀。 哎呦，好 密闭的空间。 哎呦，我怪不得我每次坐高磊的车，总有感觉哪个地方黏糊糊的， 潮湿湿的， 一把鼻涕一把泪。但是磊哥说的这个， 我觉得特管用，真的是。 就应该，我们说应该去缓解和释放这种压力。 对，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这个平台也是您释放压力的一个平台。 哎， 如果有一些不开心的，或者你最近遭遇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个焦虑的事情、烦心的事情，你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对对， 当然你也可以说一说你有没有主动去减压过 啊？方法是什么？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减压的？ 对吧？ 好不好？ 我们特别想听过程哈。 嗯， 我们不是想听，哎，我减压了，我现在没事了。 嗯、 当然，这是我们希望的哈。 嗯， 但是过程是怎么经过的？你用什么方法？ 也给其他人一些人的借鉴。 我们也学习学习， 哎， 对吧？ 好，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这个交流互动啊。那怎么能够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就是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一个叫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在添加朋友里有一个公众号， 嗯， 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您加进来以后，就直接就像给朋友发文字和语音一样， 哎， 就可以给我们发文字留言了，不要发语音。 对对对， 语音我们现场听不到啊， 记得先关注啊。 嗯， 好嘞。那么在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了。 哎，京城蔬菜价格季节性下降， 影视剧热衷拍续集，奈何观众不买账。 还有我们要调查一下，生活垃圾分类实施一年了，多数人扔垃圾还是不分类。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一下，据我们最新了解到呢，北京城的蔬菜价格进入到了季节性下降区间，蒜苗和这个这个什么豆啊， 什么豆？ 蒜苗的这个它的价格是骤降啊，其中蒜苗降幅超过50%。 豇豆 哦， 豇豆， 这叫豇豆是吧？ 肉丝炒豇豆，我可香了。 是一种什么样子的？ 就是棍豆，你知道吗？跟那个扁豆啊不太一样。 哦、 扁豆呢是比较粗、比较憨、 嗯、 比较长。 嗯， 豇豆也很长，但是很细溜。 哦啊，还是想不起来。 就是必须配的蒜吃。 哦， 你要炒不熟，容易中毒。 哦，豇豆、啊、 对对对。 哎，那据新发地数据显示，4月6号新发地市场蒜苗的批发价是6毛到1.5块美金、 嗯、 那周环比下降 51.16%， 年同比下降 77.89%。 蒜苗价格快速下降的原因是新蒜苗开始大量上市，目前产自云南、河南、江苏的新蒜苗上市量很大，其中云南的新蒜苗到了上市尾期，河南、江苏的新蒜苗刚刚进入到了上市的高峰期。还有一个降的比较狠的就是豇豆、 哦、 本周新发地市场的这个豇豆的批发价格是每斤2.2和到2.8块。 啊，这个之间。那周环比下降 48.98%， 年同比下降 47.92% 了。 怪不得我有一个朋友这两天在 老是请你吃酱豆， 不是，就是他就跟我们那个小群里发他中午吃啥，嗯，他们单位那食堂就天天酱豆， 哦， 酱豆炒肉丝，酱豆炒肉丝。 听了这条新闻，估计很多现在公司有食堂的人都会去关注，哼，又让我们吃酱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省成本啊？ 我以为这大师傅还挺聪明的， 是不是 啊？真是， 我就今天中午去看看食堂吃什么。 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苹果手机了。三月底，苹果手机，哎呀妈呀，这个每次我都不会念这个。 iOS 系统 ，iOS 系统是吧？啊，又升级了。 嗯， 我每次老想念 iOS。 嗯， 那么开通了快捷公交卡功能，但是近日呢，有乘客就发现搭乘公交的时候竟然出现了苹果手机多扣钱的情况。那么记者随后就发现了使用快捷公交卡被多扣票款的情况，并不是个案哦。 嗯， 也有乘客在网上贴出自己被多扣票款的经历和消费记录，那么提醒其他乘客。在使用苹果手机快捷公交卡支付的时候啊，一定要在下车刷卡的时候咱们看一看你是否扣了款，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哎呀， 那么市政交通一卡通的相关工作人员就表示了，使用苹果手机快捷交通卡支付的时候，因为数据传输需要这么两三秒的时间，所以使用的时候呢，应该将手机紧贴在刷卡机上，我们等待一会儿再拿开，避免这个数据没有传输过去。那如果遇到了多扣票款的这个情况呢，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去核实相关信息。 哎呀，这就费了老劲了。其实我们现在啊，现在咱们不是也在研制一些新的功能，就是刷二维码。其实我看到很多地铁站上已经有那个 有这个二维码了， 一扫二维码就可以进去了，甭用它这个系统了，真的是有点没法说啊。来看一看这个专家说了另外一个消息啊，叫正确食用奶粉可以预防板崎肠杆菌。啊，日前呢，某婴幼儿配方的乳粉生产企业在自检当中发现了使用一批疑似受到板崎肠杆菌污染的乳清粉，让不少的家长紧张不已。对此呢，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和食品卫生所专家就表示，板崎肠杆菌啊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其实并不可怕，家长正确配置和处理婴儿配方奶粉就可以有效的预防。那我问你一下高 老师， 我考你个问题 啊，你说 你也是有宝宝的， 当然了， 宝宝多大之前最好只吃母乳？ 我觉得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七八个月之前 哦， 必须要吃。 你觉得七八个月之前？ 对对对对对。 哦， 如果你要是想断奶的话呢，你七八个月之后你先忍忍。 哦， 你着急上班你也忍忍。 你看，哎，磊磊还不错啊。 有的人三四个月就断，我就特看不过去，你知道 是不是？具体来说呢，婴儿在六个月之前尽量的要完全母乳喂养， 你看看是吧？ 冲调奶粉之前呢，应该对所有的用于喂哺和冲调乳粉的器具以及双手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毒。如果食用婴儿配方奶粉，使用超过70度的热水来冲调奶粉，并且在冲调后两个小时之内尽快的让它都喝完。 哦， 需要强调的是，那配方奶在喂食之前应该冷却到人体温度。 嗯 啊，你虽然用70度的水泡了，但是你不能马上就给它喝。 那当然了， 对吧？啊，预先冲调的奶粉呢，要快速冷却后放到5摄氏度以下的冰箱内保存，不超过24小时。而且再次喂它之前需要重新加热。对于早产儿、体重低或免疫力低的婴儿，应该使用商业无菌的液态婴儿配方奶。 哦， 哎呀，这个费了劲， 可复杂了。我告诉你， 养个宝宝， 我告诉你，在这儿我就得数了我爸。 哦， 就我爸太不负责任了。 怎么了？ 就我刚出生20天的时候，婴儿啊，我妈呢那时候就抱在怀里给我喂奶。 哦， 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感冒。你说20天的婴儿感冒，很不舒服的。 哎呦， 我爸说了，那个时候你看我就别说我什么时候，反正就是见冷的时候，我爸说得物理疗法。哎呦，这大老爷们物理疗法，直接那时候都已经是11月份了啊，到那个自来水管那儿拿毛巾直接用凉水唰一冲。 哎呦， 回来以后，来媳妇儿，我给咱们家 活了以后 降温。 我活了， 就回来以后啊， 回来以后，活了以后， 就直接给我脑门啪一下一敷上去。我当时正喝着热奶奶呀，你知道吗？这个小脸就往上一翻呐，我差点一口老气我就没缓上来呀。 来来，我再也不怪你了。 二十天的时候啊， 你脑子是这个样子，原来都怪叔叔。 当时缺氧了得有20秒。 你从二十天的时候就开始记仇，你先干啥呀？ 我妈天天以后等我记事以后跟我说了这事儿，让我爸就永远记住这一招。 哎呀，好吧， 你听见了吗？是不是得对我好点啊？ 还好，还要怎么样？真的行，我都听见了啊。好，来看下一个。 久坐电脑前，当心电脑血栓症。 哎， 我天，血栓栓塞。栓塞是一种由于动脉或者是静脉当中形成了血凝块而导致的潜在的致死性疾病。别以为只有老人才需要防血栓，年轻的朋友也要重视。在欧美国家呢，它又被称之为是电脑血栓症。这就是因为下肢远离心脏，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保持不动的姿态，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回流是减慢的，因而容易诱发静脉血栓形成。像什么教师、司机、售货员等需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的人，风险就相对比较大。那么久坐不动呢，是静脉血栓发病的重要原因。在电脑前工作或者是上网玩游戏，连续不要超过4到6个小时。一段时间之后呢，咱们一定要起来活动一下，重点呢就是活动一下下肢，做做下蹲的动作，以加速静脉回流。同时我们要多喝水，以稀释血液，防止血液粘稠。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是这个跟焦虑有关的。 是啊， 那缓解压力一个最好的方式，咱们可以想一想那些美好时光。 对呀，美好的时光，快乐的时光，你说对不对？ 对 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来看看大家在这个最近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焦虑的心情，然后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自己的心情。四喜就说了，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啊，我就是一只设计汪啊，专门做设计的，最近接了很多大项目，每次压力大的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呢，我就会拿一根黑笔在白纸上瞎画，就各种画， 白笔不行， 白笔你画完了以后，纸压力，纸焦虑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身上不上色儿呢？是吧？哎，说一直画，一直画，哪怕看起来全部涂满了，还是能看见空隙，一遍遍的告诉自己，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大不了的，总会有办法，总会有办法，总会有办法。啊、他的那种状态，就用这种方式来缓解 疏解压力。 其实这些设计师压力真挺大的， 当然了， 对吧？ 就设计稿一遍一遍的过，就尤其是甲方不同意， 那 对吧？ 提出各种高大上， 不恩准， 叫接地气、高大上，外加什么 时尚、动感又美丽。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要求啊。好， 哎呦我的天呀！ 来， 还这边真有一位有点焦虑的朋友， 哎呦， 家就说了，我是99年诊断出焦虑症的， 哎呦， 经过快20年的调整，很多年都没有复发了。哎呀，就在上一周的时候，有一天焦虑症又有一点开始，而且挺严重。早上起来开始心悸、无力、害怕、恐惧。后来我就去看了中医，中医说啊，还真是像你们说的，3、4月份呢是高发期。 哎呦， 我就喝了一周的中药，到今天为止已经一周了，效果很明显。这几天呢，每天依然会有一些焦虑心理暗示，非常严重，害怕天黑，害怕见不到蓝天，我就开始运动。我就开始听音乐，分散我的注意力，而且呢吃一些黄色的食品，比如说香蕉、南瓜和银耳，这些都有用处。你看，这是自己的切身感受。 哎，你看，如果有相似情况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啊， 对， 吃一点黄色食品，运动一下，听音乐，让自己动起来，别老坐在那里憋着想， 出出汗， 越想越那个， 就没事了。 来看看啊，再来看一下这个玩的，就是心跳，就说了。 哎呀，我是一个典型的北漂一族啊、嗯、我呢最近焦虑的是要不要把我9岁的女儿转回老家去上学。 哦， 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压的方式，你给出个主意呗。你看你自己找不着解压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分析一下自己、比如说你做什么事情、你现在最愉快，对吧？你或者你想起什么事儿了，你就觉得啊特别开心，我想起最近要干这个事儿我特别开心，那你就去。 你就去干去， 去干这个事儿。 对对对，先把这事儿忘了。也许你两三天回来以后，哎，这事就这么解决呗，一下就豁然开朗。 哎， 你说是不是？ 看看啊， 小谢也说了，高磊你好，要说抑郁啊，我是刚生完宝宝的时候就抑郁，无论是宝宝的黄疸呀，还是水肿啊，甚至宝宝拉肚子，一点点小事情，我要难过的就哭出来，后来呢，出了月子，我就决定我得给我自己找点事儿干， 哎， 就出去报名考这个电工本去了。 嚯，一姑娘 啊，给自己找点事儿啊就好了呀。我觉得如果抑郁心情不畅，有问题就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就给自己换个频道， 哎， 你看看，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好多了。 对对对对对，确实他是说的，就换个频道，别老在这一个频道上待着。但是如果你听广播，就不要换频道， 当然了，因为你这个频道这个遥控器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嘛，对吧？ 对对对对啊，还有看一下啊，这个藏玉雪莲说了，我是一个人在济南，除了老公没有其他亲人，朋友也很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找不到说话的人。哎呦，这种情况。很多朋友现在正在经历着， 是吧？ 对对对，尤其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在北京，有的时候比如说城市很大，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出去一趟，可能又路又很堵或者是怎么样，自己生活圈子就比较小， 对， 然后呢就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 身边又没个朋友，而且呢你像有一些身边有朋友的，包括我姐身边有一些朋友，我妈还老跟她说，你别跟那几个人妈妈去聊天，咱家 高磊 家里家 高磊 全给你说， 今天早上是来开始叫麦爸麦妈这个大会，是这样， 然后我姐就抑郁了，你知道吗？我到底跟人说不说这事儿、 哎、所以我倒是觉得啊，您可以啊就是出去参加一些小，就比如说就是报个班，去学个插花啊，学个画画或者什么，你再扩大自己的交际圈，认识更多的朋友，因为你老坐家里肯定是认识不了朋友的啊。 就是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最近您有什么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这个压力大吗？如果您有没有去主动降压，又用了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解压呢？给我们说一说呗。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条热点消息啊。日前京城消防部门对于北京市的电动车销售点展开安全检查，要求门店必须落实四不准一提示措施。也就是说，销售场所不住人，不储存大量电池，不代客充电，不私自改装电动车及电池，在售车的同时要对顾客进行安全使用提示。另外呢，消防部门提醒大家，选购使用电动车一定要做到5点，选购有资质的厂家生产的质量合格的电动车充电器和电池，不得违规改装电动车以及配件，电动车应该停放在安全地点，不得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入口处，不得占用消防车通道，不得撕拉乱接电源线路为电动车充电，务必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充电，不得长时间充电，充电时周围不得有可燃物。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热点消息吧，好不好？来说一说这个影视剧热衷拍续集，但是观众好像不买账。那么与前两期爆棚相比，近期播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三》受追捧热度降低了。那么在某专业媒体看来呢，虽有广告代言与资料引用错误的嫌疑，但是《舌尖上的中国三》可圈可点之处也不少。虽然说是美食纪录片，更像是一部人文大片，围绕着器具、宴席、厨人等主题，从烹饪器具革新谈起，介绍了各地独特的风味小吃、宴请聚会的风貌、饮食养生的保健、厨人的执着匠心、人情的温暖以及南北交流等等等等啊。那么在传承的同时呢，在 结构选材、画面拍摄、配乐解说等方面，这一季其实也是实现了创新突破和发展、嗯、那舌尖上的中国三受到冷遇，说明了拍续集真的很难。 对，拍续集啊不是错，但如果盲目跟风，将直接扼杀影视产业原创的潜在力量。原创能力太弱，已经影响了，甚至叫是严重影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影视作品要想走向世界，必须要寻找自己的精神原乡，夯实作品内容啊。 嗯，好的。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垃圾分类吧。2017年的3月30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部署推动生活垃圾分类。那一年过去了，垃圾分类的实施情况怎么样呢？有记者就近日做了一个走访调查啊。 嗯，以北京为例吧，垃圾分类实施情况差异比较大，甚至相邻的两个居民生活区实施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家住北京长区某小区的安女士就表示，他们小区执行的就比较好，除了做了垃圾桶分类，还有专门的回收水泥、油漆、木材、嗯、玻璃等装修垃圾的场地、嗯、也有回收旧衣服的投放箱。在北京丰台区某小区，那么其物业人员就介绍说，垃圾清运人员在清理垃圾桶的时候，会在现场进行简单的分类，有些不方便进行现场分类的就会送到回收站再分类、 嗯、 但有的小区状况就大相径庭、 嗯、 垃圾桶都是清一色的，并没有标注分类，垃圾回收车回收的时候对这些垃圾也是一锅烩了。 对，其实现在大家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你想要分类，你在家里分好类了，然后你把它拿到底下去，然后放在那以后，最后你会发现垃圾桶咔全给你又搅到一块， 还是没分类、 啊、还是没分类啊、 哦。 那其实相关环境人士就说了，厨余垃圾含水率较高，如果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在后端处理的时候会降低设备的效率，也会降低污染控制的水平。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逐渐去提高意识的一个 过程 方面，对吧？ 嗯，对。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内容是、嗯、 说一说您怎么讲压，怎么解压的。 爸爸妈妈，无论在咫尺在天涯，爸妈的地方才是家。漂泊多年，很少回家，常常思念爸爸妈妈，抽空打给爸妈电话，爸妈身体放心不下，常常梦里见到爸妈，泪眼迷离把脸颊洗刷，想起儿时我们的家，简朴生活温馨的家，妈妈怀抱握着娃娃，爸爸牵手慢慢长大，爸妈教我学习。 其实说到可能当然一个人有压力的时候，我觉得或者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家是最好的一个 港湾 啊。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真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焦虑，因为哆啦 A 梦最逗，他说哎呦磊帅，你说怎么办，老婆很可能会是意外怀孕了 啊！ 哎呀，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宝宝，虽然嘴上跟媳妇儿说有了就要，老公支持你，但其实我这个心里吧又兴奋又有点焦虑，怎么办啊？ 要必须要， 对，这个肯定是要要， 要开心的面对， 对， 这是上天赐给你们的礼物。 而且我是觉得是这样，你这种情绪一会儿肯定有很多奶爸，我觉得会有同感，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当时什么心情。但是你的这种情绪尽量的不要表现出来，让自己传染给自己媳妇儿。 嗯， 万一她再焦虑了就不好了。 平静面对哈。 嗯，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至4月20，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百分百，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苏宁易购418家装家电节， 4月18至22日，3C家电全程狂欢， 爆款五折起，满额送苹果10， 保价到51，贵就赔哦。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零元得，详询10086。 光影奇幻之境，北京 SKP 欢度11周年生日庆，4月5日至15日，刷广发信用卡在北京 SKP 消费，满额送惊喜，最高可得1000元礼金卡。详情请关注微信号"广发卡北京"或见店内海报。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这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还很慢。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0.2 度，上午多云天气，受上游这个沙尘气团的影响有浮尘天气，午后天气转晴，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北风逐渐增大到4-5级，阵风7级左右，局部地区伴有扬沙。白天呢，北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以及沙尘蓝色预警信号当中，外出请注意防风防沙。今天夜间风力逐渐转弱，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早晨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有浮尘，南风2-3级，气温11到16度，相对湿度55%。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早晨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二三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这时段呢，城区联络线的压力都集中在了进城方向，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那么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姚家园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再来关注南部城区蔡户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西部城区是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路段，北部城区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安利路。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型缓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点30分，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333.66 美元之后震荡下行，最低至每盎司 1326.70 美元。晚间美元指数下跌，提振金价，金价收回全部跌幅，最高至每盎司 1337.92 美元之后是微幅回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 1335.7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璀璨钻石生辰月，菜百上新了多款春季潮流首饰和大克拉的精品钻石，4月3号到21号购物满额还有加油卡等您领，做初春最时尚的达人就来菜百首饰。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就脑子突然短了下路啊，然后那个主要是有很多焦虑的事情， 让你也焦虑了。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大家聊一聊最近你心情还好吗？对吧？你心情还好吗？你压力大吗？ 是。 然后那个你有主动去解压吗？你有没有什么解压的方法？对吧？主动解压的方法。 对。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是怎么说的啊？一二三道说了啊，我呢这个是这样，我缓解压力的方法、焦虑的方法就是花钱和吃。就花吃，对、哦，花钱越多越有效，哎、吃的越多效果越好。反正我吃完花完，我老公就焦虑了，你知道吗？ 反正你得把这个转嫁出去，是不是？ 是哈、啊，你也算换频道， 过分了、啊，换一个方法啊。嗯，杜就说了，两位主持人好，好久没和你们互动了。 哎呀， 我的解压方式当然莫过于到羽毛球场馆和我的球友 PK。收拾他们一顿，我再自己出出汗。 哎呀， 看来你还球技挺高的嘛，每周都盼着能够踏踏实实打两场球。每场下来我都意犹未尽呢、那个时候是最快乐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车里 K 歌， 在车里 K 歌， 想怎么唱我就怎么唱、哦，谁都听不见。哎、 小心交警啊！ 啊，那也听不见吧？车里密封性好啊， 哎、 好是不是？ 来看一下，还有那个赵海中说了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采用一种方法，写日记。 哦， 写心情日记 啊， 说这种日记呢，在确保自己一个人安静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写。写过之后就把它销毁 啊， 在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尽量的用比喻词来描述，比如说我现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当你大脑在搜索这些用词的时候，就是一个释压的过程。 对，因为他就忘了焦虑的事儿了。哎，我用什么词来形容一下大帅呢？热锅上的蚂蚁。哎呀，太准确了。哎，我刚才焦虑什么了？忘了。就这意思。 哎呀，我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 高磊 呢？为什么就 好词？ 会楼总想起《西游记》里那个猪八戒被蒸的画面啊！哎，真的压力没了， 怪不得别人都管我叫二哥呢。都来这传的，传艺说了一大堆话，我都看不懂。哎，我。金融大鳄吧，他是。他说我们近期项目融资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那么多的投资公司眼里只有互联网加各种虚体经济。我们这么好的环保能源实体项目啊，他就是看不上。看着各种的利好政策，大好的空白的市场，我心里这个着急哟。好在我有两个方式解压，一呢是打篮球。我这一大把年纪了，各种勇猛啊。哎呀，打得不错。二就是心大，可以让自己暂时忘记，我保持乐观。 哎，这个心大是很重要的。创业的人如果心不大的话，真的。我跟你说， 那怎么办？ 那种就是那种焦虑，它会让人就半夜就凌晨醒过来 啊， 去想。你想想，咱们现在睁眼就伸手等着拿工资的人 啊， 创业的人是一睁眼要想着给别人发工资的， 哎呦， 对不对？ 底下这几百号人， 对呀、 一个月十几万发的， 没事，创业 你融资差多少钱？高磊全包了， 一个亿，不、 高磊全包了。 你这样，我教你一招，你约那些大鳄啊，打场篮球，增进友谊。 是我最近也在有 一个，你也融资的 十几个亿的项目， 哎、 就差一点钱吧， 差多少？ 差200吧。 就够了啊！ 我去， 你借我一点行吗？ 我就不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说一说，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压力大呀？然后有没有主动解压？然后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压的？看看啊，还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方法？还有一位让我们匿名的。啊， 我知道那是谁了。 哦， 你说说呗。 他说了，刚才那个哥们儿不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哥们儿老婆意外怀孕的嘛，他现在开始焦虑。他说：“你这第一个还焦虑，我第二个都快出生了，好不好？啊，第二个呀， 最重要的在后面。 我90后啊，哥们儿。90后都二胎了， 多好的事儿啊！你在你最年轻、精力最旺盛的时候，陪着两个宝贝一块成长。啊、你像我这40多岁了，我还哼了一下，我们家儿子我都哼了不起来。” 哼喽哦，就是 让他骑我脖子上，我给让他 哦，那叫哼喽。 对呀、啊，给他扛起来，让他够高高，够灯，够门框， 哦、 够我们家柜子， 哦、 够天花板。 腰不行了是吧？ 起不来，我肾不好。 好吧，你看看磊磊肾不好，他都活得这么开心，你们还有什么焦虑的，对不对？好，那个 我其他地方还行啊。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说新闻，你看也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首先给大家讲个笑话啊， 这是新闻好吗？ 对，这新闻太像笑话了。真的，各位听好了， 题目是 中国足球技术评分亚洲第一。这不是开玩笑，严肃点，这是真的。 严肃，好好好。 我们来说说怎么回事啊。 好。 中国男足在三月中国杯上连输两抢，丢了10个球，成绩惨淡，不仅丢掉了亚洲第5的排名，而且因为球员比赛作风问题还被球迷们质疑。但是中国足球也有翻身的一天，在刚刚出炉的亚足联技术评分当中 啊，怎么着， 中国足球以 96.414 分稳居亚洲第一位。 天哪， 在亚足联的评分标准当中，国家队成绩只占 10%、 哦、 而俱乐部的成绩则占到 90%。 从这个标准不难看出，中国足球技术分成绩好的主要原因是这几年中超各队在亚冠赛场上表现比较突出、 哦、 尤其本赛季亚冠联赛，广州恒大、上海上港、天津权健各个给力，那个队我就不想说了啊。好， 哎，那在这个数据统计当中，中国足球突然也成了亚洲第一， 啊、 这种喜悦有点猝不及防啊，跟开玩笑的是吧？不过呢，这个分数第一到底究竟是个摆设，还是有其重要性呢？答案是，它还真不是个摆设。亚足联技术排名直接决定的亚冠参赛名额的分配，中国在2016年亚足联技术排名当中最终排名东亚区第3，所以2017和2018中超的亚冠名额都是2+2，也就是说是中超冠军加足协杯冠军就将获得小组正赛席位。那么联赛第二三名呢，则需要打亚冠的附加赛。因此亚足联技术分绝对不是无用的积累。这个分数实际上真实的反映了一个国家联赛在亚洲足坛的分量。 这搞得 还挺厉害的， 这搞得亚足联的人写的吧？是这样啊，这 亚足联、这好像不是、 我是觉得是这样啊，他这分儿肯定是重不重要、分不分量不说，但是从前两天就是在中国杯的比赛上，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我们的技术和对方技术的差距。你比如说，我们停个球，啪一个圆球过来，咔停个20米出去，对吧？停个球一下停到5米之外，你就是。确实让人觉得我们在于其实现在尤其是我们引进了很多高水平的教练，在于战术打法上，我们可能慢慢的与世界在慢慢的接轨。但是这些球员的技术啊等等，其实还是真的需要提高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小球员真的很厉害。就前两天我看北京卫视北京体育频道转播这个北京市小学生足球联赛 对 决赛，清华附小和通州的某一个小学，那技战术 对 特别好，那个儿也可能矮一点，这脚底的活可漂亮了。 对，其实这个 他们可以去打吗？ 等他们成长起来就好了。所以这位给中国男足说另外一个消息。 好的， 听好了。在北京时间4月10号，2018女足亚洲杯小组赛第2轮，中国女足国家队对阵菲律宾。 啊，然后呢，中国女足最终以3-0战胜菲律宾女足国家队，获得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等会儿我打个电话，你好，中国男足吗？然后，我们的女足姑娘们又进世界杯了，有什么想法要说吗？ 真争气，真争气 啊啊！你说什么？你们技术亚洲第一，好，来啊， 我们女足也是技术第一， 哎，好， 真的是可喜可贺啊， 哎，对，可喜可贺。 但是我们同时希望就是。从某一个层面来讲，更多的去关注中国女足，不仅是从他们的成绩我们去关注，他们的待遇，他们方方面面我们都应该更加关注。 对啊，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吧。昨天还进行了一场比赛，我昨天不是还说了吗？广厦跟山东，还没分出胜负嘛？ 对呀，然后分出来了，昨天晚上 没有，3-3，就是总比分 3， 一共打7局嘛，这是 CBA 历史上应该第一次抢七大战。 那你的意思就是昨天山东输了呗？ 对。然后， 所以才3-3嘛， 3-3嘛，还有最后一场就是抢七大战啊， 哇，好焦灼呀， 对对对，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历史上的两支队伍历史上的首次抢七大战 哦， 将要开始了。 那你看好谁？ 当然，我还是看好山东队嘛。但是是这样，丁彦雨航昨天就我看报道就在说，他带着伤打了13分，走路都是一瘸一拐。哎呀，小丁啊，你再坚持一下吧，好不好？ 你这样坚持的话，坚持到总决赛的话，会不会对总决赛的发挥有影响啊？你也不能瞎坚持，该有伤就休息。 哎呀， 对吧？ 也是，但是没有他又真的不行啊。哎呀，反正我们说到了足球，地南天说了，能不能跳过这条？我焦虑了。 可以，可以，可以。 哎、好， 得嘞，咱还是说说各自大家伙焦虑的事情，或者说。你遇到了压力怎么去疏解压力这个话题好不好？ 好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有的时候啊，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最初的初心和梦想，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这样，也唱了这位作者最初的梦想。 北京是那么深，从小就向往北京，那里有独特的风景，想北京就会有好的心情。长大后经常前往北京，没想到能工作在北京，幸福的在长安街穿行，国内外的大事了然于胸。今天就要离开心爱的北京，人重道远继续前行，人虽走决心西北京，北京啊北京，我对你永远的忠诚，今天就要离开心爱的北京，人重道远继续前行，人虽走决心西北京，北京啊北京，我对你永远的忠诚。 哎呀，我这个看到一条消息让我心里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兴的，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说他有一个项目，然后呢现在正在找投资嘛，说的他的焦虑。以后我们另外一位朋友说刚刚做环保的那位创业先生啊，他可以让他加我的微信，我们周围有很多做投资的朋友可以帮忙给介绍一下，即便不成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 多好 啊。哎呦，多好， 咱们的听众们互帮互助。 对，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 大帅这也缺200的？ 哎，对， 你也投一下呗。 对，我这有好几个亿，就差200啊，好吧，你这个哎，所以你看啊，把这些事情 情说出来，说不定在某一个角落里就有人能够帮你把这个压力给解决掉 啊、哦！ 是不是？ 真是， 哎， 谈成一笔大生意， 哎， 我们也不需要提成， 嗯、 对吧？请我们俩吃顿饭去。 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方面啊。感谢说了， 啊、 上学期间压力特别大，那个时候就静静的抄笔记，把平时的笔记啊重新工工整整的再写一遍，要求自己不能有修改的痕迹。上班了，面对压力就出去溜达，边听歌边走一个多小时，或是跑五公里，出一身汗，感觉特别轻松。 嗯， 晚上睡不着就听 87.6， 哎，直到自然睡着。从97年到现在，已经听咱们台节目21年了。 哇、哦，我们台一共到今年24周岁，您听了21年， 从3岁开始听。 哇、 哦，您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 啊、哦！对， 哎呦喂， 谢谢您的支持，谢谢哈。 嗯嗯、 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台庆的时候邀请您过来。俩宝妈还奉劝刚才那位纠结的爸呢，宝爸说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我也赞同。他说我们家二宝啊也是极其意外。那么当时二孩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老公也不想要，二宝出生8个月的时候还不让他爸爸抱呢，爸爸一抱他就哭，哎，顺其自然安心接受就好。 他不让他爸爸抱， 就是抱二宝、 哦、 8个月了还不让他抱， 不让谁抱啊，不让他爸爸抱， 不让他爸爸抱，他可能打小心里就知道他爸爸第一开始不想要他， 哦、 你知道吗？血浓于水，感情都是相通的。 不不不，我觉得他可能是疼他爸，你知道吗？ 我太沉了，是吧？ 哎，来来来， 哎呀，来，其实呢，还有就是这位朋友，你说晴天说了，你说我也焦虑， 嗯， 人家90后都俩孩子了， 嗯、 我这还为备孕发愁，你说我焦不焦虑？每家都有一笔难念的经， 有意外怀上的。有死活怀不上， 我们有朋友真的就是真的是8年呀、啊 嗯， 备孕8年怀不上啊！ 哎呦， 可心疼他们俩了。 哎呀，是你这事儿也只能心疼一下，好吧？来看一下啊，易学 Crystal 就说了啊，我缓解压力的方式就是看恐怖片， 呀、 越吓人越管用。 我给你推荐一部呗， 什么？ 最近我刚看了， 叫什么？ 《闪灵》。闪闪闪的闪， 闪闪闪的闪，闪闪的闪。哎呀，突然我怎么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呀？ 不是，灵魂的灵，灵魂的 灵魂的灵， 灵魂的灵。 闪闪是你的灵魂呐、 啊？不是， 不是这意思吗？ 咱过一条广告，哎呦，我气死我！ 听新闻吧，想知道闪闪是什么梗？欢迎您。回听我们以前的节目， 我不认识的我、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啊，跟大家说一下，世界著名指挥家瓦西里杰杰耶夫率领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已经5次来国家大剧院为俄罗斯作曲家举办专场音乐会了。那4月16号、17号，他将再次带领这支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举办2场音乐会。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粤剧啊。 哎， 粤剧《红楼梦》是徐允兰， 我最喜欢的粤剧。 王文娟，你会唱吗？ 粤剧 《天上丁》哎，不对，《 天上丢下个零零妹妹》，我们唱的好像是黄梅戏。哎， 粤剧，绝对粤剧 是吗？ 天上丢下个零零妹。 哎，我就特别喜欢粤剧，它那种吴侬软语的那种调， 对对对， 就是柔到你这。绕骨柔， 哎呦， 化骨柔啊， 我都看不下去了。 来来说说粤剧《红楼梦》怎么了？ 对对对，那么是他们二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创作的经典名剧， 嗯、 也是上海粤剧4大经典之一。 嗯、 为了纪念《红楼梦》首演60周年，上海粤剧院以上海大剧院殿堂版《红楼梦》的演出，开启了甲子辉煌的全国巡演，并将于今年的4月13号到17号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连演4场，传承经典。 还有日前法国尼斯市议会全票通过授予中国演员刘烨 啊 啊，刘烨，刘烨叫尼斯荣誉市民称号、哦、我差点刚才因为他中间没打逗号我差点读成授予中国演员刘烨尼斯荣誉市民称号刘烨啊，人家获得尼斯的荣誉市民称号啊，仪式在法国尼斯举行啊、 哦、这个媳妇儿好像是法国人， 对，法国尼斯荣誉市民之前百年内全球只有32个人获得 哇、哦， 而刘烨是第33个， 我天，太厉害了， 也是第一个获得这个荣誉的中国人 哦，看来还是做了不少贡献了是吧， 嗯 嗯, 嗯，主要是中日文化交流嘛， 中法 中 法 中法啊， 对对对，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啊， 哎， 由滕华涛任总监制，11月份指导的，哦对不起，11月指导的我再来一下，由滕华涛任总监制，11月指导的热血励志青春剧《全职高手》。 哎， 那么今天呢，首都公布了部分阵容。 嗯， 由杨洋、江疏影等组成的星星战队正式集结亮相，踏上了荣耀归程。 嗯， 那么电视剧《全职高手》改编自胡蝶兰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职业电竞选手的故事。 哦，开始把视线对准电竞这个行业， 好找投资啊！现在这大把的钱都在里面，是不是？ 好，再来看一下电影《曲手欢歌》，是一部以我国南水北调中县曲手水源地移民大县河南省南阳市的这个大移民为背景的移民题材电影啊，那将会在4月19号在全国首映。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展览，一场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日前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幕，包括李白唯一的书记上阳台帖在内的33件张伯驹先生捐赠和转让给国家的珍贵文物奇具，讲述历史往事。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有什么样的焦虑，然后呢有什么样解压的方式呢，来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这个 咋了？ 能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完了，闪闪有可能会上热搜，大家不要搜了啊！ 别搜，别搜， 别 搜， 别搜，别搜！ 真是， 默默已经给大家解释了，闪闪就是那个给高磊买手机的有孩子的学妹。 对呀。 哎呦我天哪，这个总结一句话总结完全到位。 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啊妹妹 人叫默默、 哎。哦对对，她是姑娘嘛，我就说妹妹妹子、 哦、 妹子。 哦下 默默妹子。 来来来看看啊、哦、还有很多朋友姬景泉也说了，说哎呀我也听文艺广播21年了、 哦、 从97年来北京上大学就开始听，要找到了好多老听友啊。 真是大家都签个到吧、 我们感谢您啊，文艺广播感谢您、哦。还有再来这个说说陌上情风说了。哦，他要匿名啊、哦！好， 行，那先说个别的，不匿名、嗯，抹彩儿。 嗯， 我要么就买买买，要么就哭哭哭。一般情况下都能自我缓解。 哎， 现在唯一让我焦虑的就是看见老师发通知， 嗯， 甭管什么内容，只要学校通知群一响，我就开始焦虑。确实， 哦、 孩子事儿是为大呀。 有了孩子以后，所有的事儿就是围绕他了。 对呀、 啊。还有一位叫这个朋友说，我的焦虑是我妈天天催我找对象。 嗯， 其实我有一个有好感的人。 哟，可以啊。 以前隔壁班的同学。 哦， 可是人家没有那么想， 你咋知道、啊？ 每次聊天都是我找他。 哦哦，那知道。 哎，我现在开始考虑要不要放弃了。我觉得放弃吧， 放弃吧，放弃吧。 如果说你聊了一段时间，他还没有主动找你的话，我觉得这个，嗯， 你放个几棵树，眼前就变成一片森林，真是的。 哎， 爱找谁找谁，对不对？ 哎，蕾蕾， 选择面可广了。 蕾蕾，我又看到一条微信，就是刚才介绍闪闪的那位，什么，就是 默 默。他说了，我也是磊哥的师妹，手师大的， 不可能， 手师大 骗人。 默默，你把你的班级、学业、专科，你给我报上来。 真的有、 啊？我的天哪，磊磊，你是不是回学校做什么宣传了？ 没有。 为什么我们节目当中你那么多师妹？ 我到了手师大，我都绕着开。 完了，高磊， 求求你们， 高磊焦虑了，来， 饶了， 来，默默啊，默默发上来，发上来啊，你放心，有你这条信息，我能弄死他。你来看， 啊、没时间了， 哎呀， 进段广告吧。 好，先进段广告，让高磊缓解一下压力。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胡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卡罗拉家族特别版幸福上市，5月31日前购车至高享2年0%，更多利享信息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和卡罗拉一起畅享被爱时刻，一汽丰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苏宁易购418家装家电节， 4月18至22日，3C家电全程狂欢， 爆款5折起，满额送苹果10， 保价到51，贵就赔哦。 3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望听你唱惊喜。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烟天，古城春风的仪式，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嗯，今天北京这个天气呢是有3个方面的变化，一个呢就是沙尘，第二个呢就是大风，第三个是气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沙尘的问题。从目前这个天气实况来看的话，我们用肉眼看太阳，太阳是这个发白的，这个呢就是有浮尘天气的一种表现。好在现在这个浮尘的影响不是很严重，大部分地区这个能见度呢是3到6公里之间，那么在3公里左右的就只有这个密云。那么从能见度的变化情况来看的话，今天本身出现的这个浮尘天气不是太重。上午10点钟前后啊，冷空气主力呢就下来了。随着北风的加大呢，这个浮尘呢是会进一步的减弱消散。但是呢，北风起来以后，局地可能会有这个扬沙天气出现。提醒大家，在今天这样既有这个浮尘，又有这个局地可能出现扬沙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那么第二个主要变化就是大风天气。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这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上午10点钟前后。这个冷空气主力到达本市呢，会带来4-5级的偏北风，也就是平均风力会达到一个4-5级，阵风呢有可能达到7级左右，这样的话还应该特别注意这个防风防火，和防范这个高空坠物，防范这高空坠物对这个人体啊、物体啊等造成的一个这个伤害吧。那么今天的第三个主要变化呢，就是气温，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4度左右。这个呢是过去一周和未来一周气温的一个最高点，那么比昨天的最高气温也高4度多，昨天最高气温是19.5度，今天预报的是24度，所以今天气温呢比昨天要高一些了。 这是今天这个天气的一个主要变化。那么未来几天，北京值得关注的两个天气变化，这一个呢就是气温与常年基本持平，但是呢也有短暂的比较明显的降温天气，另外一个就是周六和周日还会有冷空气活动。先介绍降温的问题，这个周五的时候呢预报的最高气温是14度，比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要低9到10度，到时候呢天气会变得比较凉一些了，请大家就是注意添加衣服了。那么等到周六和周日的时候，这个冷空气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偏北风，虽然没有今天这么大，但是呢这个连续的有偏北风，一个呢需要注意防风，再一个呢就是说空气会变得更加干燥，要注意这个防范火灾。这是这个北京的一个主要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那么就京津冀地区来说呢，就是说和北京一样的是呢是有沙尘天气，就是华北偏北一些的地区呢出现沙尘天气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华北偏南一带的地区呢这个出现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另外就是今天受冷空气的影响呢，华北地区呢都会先后有这个4到6级的偏北风。那么就全国来说，除了华北有沙尘天气以外，另外就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受冷空气的影响呢，还有新疆的南疆盆地，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宁夏和陕西的中北部地区，山东北部这些地区呢部分有这个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和新疆的南疆盆地呢局地有这个沙尘暴。为此呢中央气象台这个今天是继续发布了一个沙尘蓝色预警信号，请听众朋友们的多加注意，这是一个这个全国的一个沙尘天气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就全国的降水的情况来看的话，东北地区是降水天气的一个重点区域。今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预计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现在这个气温高了，东北地区出现的降水呢也是以降雨为主了，而不是降雪为主。那么另外今天这个新疆的西北部和这个北部山区，青海的西部、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呢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局地的这个降雪呢可能会稍微大一点。还有就是这个四川盆地西部、重庆、贵州、湖南西部和这个北部，这个江苏的北部地区、湖南东南部的这些地区呢，今天是有小雨或者是阵雨。总的来看，今天全国除了东北地区有范围比较大的这个降水天气之外呢，其他地方的这个降水呢比较这个分散一些，雨量也不大，对旅游来说呢是不错的天气。不过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国南方的降水呢就是率先要发力了，不论是从范围啊和强度上都会有增加。其中呢在12号到13号，江南的中北部地区可能有大到暴雨出现，而且呢还将伴有这个强对流天气，要重点关注江南天气的一个变化。总的来讲呢就是这是就是今天就是北京啊还有咱们全国的天气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好， 再见 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上发。放心，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事故路段，东五环五元桥以北南向北，以及京通快速路远通桥以西东向西；西二环天宁寺桥以南南向北，西四环岳各庄北桥以北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有事故发生，并造成了后车行驶缓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我都不想说开头了，因为我想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啥重要的事儿？ 高磊 啥？ 刚才人家的默默确实是高磊的小师妹， 就是 虽然说高磊刚才不愿意承认，怎么可能不会，结果就在刚才我打开了默默和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聊天记录，发现高磊偷偷的给人回了一条你好师妹。 哎，看破不说破，这是做人的最重要的原则。 我不是人。 你说他，你这，哎，你这太过分了，你！ 哎，我要整你，我就不是人！ 我的天呀， 哎呀，乐死我了！ 默默好啊！ 哎，师妹，人家说了啊，05届的啊， 就是我毕业都好多年了，我告诉你，我的余威还在。 哎呦呵呵，哎呀，你哪天你在胡汉三又回去了啊？还有来，还有多少首师大的听众都出来，都出来，来来，师妹， 没 首师大的师妹，来， 没 高磊首师大的啊， 没几个。 然后那个再来说说大家的压力的事儿吧啊， 好 和焦虑的事儿，高磊你现在焦虑吗？ 我不焦虑。 你不焦虑啊？ 告诉你，我升职这怎么说来那话。我想起来，身正不怕影子歪，是吧？ 你刚才说的是吧，升职不怕影子歪，是吧？好，来来来看看啊。嗯，花仙子说了，作为老北京的我，那从小就听876的，我的压力来源于工作，但最好的解压方式就是锻炼，听着舒缓的音乐，来点瑜伽，与小伙伴一起跑个步，游个泳，打个球。最害怕的就是过节时候的家庭聚会，被问到什么时候结婚。 哦， 啊，这个确实是， 对对对， 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压力是越来越大。嗯， 过节的时候你就旅游去吧，啊，那么爱旅游，约上35好伙伴啊。 嗯 ，Betty 说了。 嗯， 我的焦虑，我天，刚送完娃上学，说减压吗？我减压的方法就是把压力我攒到周末， 哦， 然后带娃去游乐场疯玩一天，带他去吃点小资的美食，跟娃疯玩了一天，还能有什么闹心的事儿啊？ 嗯， 平时抑郁了，我就看看书，听听歌。 他最近焦虑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长了一身的肉。 哎呀， 啊， 长完了肉我还得减， 那你当时干嘛吃呢？对吧？好来， 你 吃那么多呢？对吧？ 你说人家干嘛吃的是吗？ 哎，这不是他干嘛那么吃那么多呢？对吧？还有一位 Mr. 安，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 哦。 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身边有很多接近30不惑的男同志 哦， 我发现他们就特别焦虑，然后我就劝他们，古人讲30不惑那个年纪啊。”一般是那个时候人一般只能活50-60岁啊，就已经算长寿的了。70岁已经算很少的了，所以30不惑是那个时候来讲的啊，是基本上生命到了一半，所以要是按照生命一半来计算的话，现在最起码要到40才算不惑吧。所以别着急，哥们儿，我想跟你说一下，我们现在也说的就是40不惑，30而立啊。 对呀， 你懵了， 心大一哥， 心大啊。 再来看看丽媛发了好长一条，她说，我觉得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压方式。 嗯， 女人解压方式比较多，吃哭笑花钱喝酒唱歌，得是跟人聊天，反正就是各种做，只要自己舒坦了，那股劲儿，哎呀，怎么都行，总之自己解压了开心呢。可是男人吧就比较可怜，真的，我觉得男人有时候真挺可怜的。 哎，这个等会儿不是这个，我准备作为结尾读的。 哦，结尾啊， 咱们结尾，因为他总结的特别的好。哦， 对，我还给他配了歌呢。 是一会儿结尾的时候我们配， 好 不好？ 反正挺可怜的。 哎，还有尼克说了，大帅，我假期去看你演的话剧了。那天不是我主演 啊， 是不是？他说太赞了，临场反应棒棒的，我还救场了呢。 是吗？ 对，如果大家想看我话剧的话，我们没有赠票了啊。 有， 因为据说卖的很火。 哇。 哦， 明星版的。 对，所以我跟大家说，我哪几天演啊？ 哪天演？ 我十一号演，十三号晚上演，十五号演，十四号下午演， 十一、十四、十五， 十一、十三晚上， 十一、十三晚上， 十四下午, 啊、 哦。然后之后四月份过完了以后呢，就是每个周六了， 每个周六， 哎， 固定了， 哎，对，每个周六啊，就十四号以后就每个周六演了。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自制剧哈， 哎， 叫什么？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啊。 对对对对对，哎哎，好，再来看一下那个，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说着啊，他们的互动话题，咱们接下来先说段新闻。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高磊，又有你师妹来了，我看到了， 有完没完呀？ 叫哎，他这个名字是个方块啊，我也是师妹，这是师哥，高磊你是最棒的，学长最棒。熊师大专场，哦耶！ 妹妹，挺好，我告诉你，支持你哥。我告诉你，学长最棒了。我告诉你， 哎呀，你哎呀，都紧张的不会说话了。你赶紧的，听新闻了。你 放个鞭花是吧？我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啊，旅游方面的，盘点一下清明小长假吧啊、嗯，清明三天假期，因为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北京市部分景区游客人数还是比较少的。 哦、 据统计，清明假期全市重点监测的164家景区接待人数共计 428.2 万人，同比减少 24.4%， 营业收入 1.12 亿元，同比减少 26.6%、啊。 嗯，整体情况还不错哈。 嗯，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吧，北京成春季旅游的最热城市了。 嗯， 清明、五一、端午等春季假期呢即将来临了。 嗯， 文化和旅游部呢近日发布了2018年春季假日旅游指南供游客参考。指南呢显示北京成为了春季旅游最热门的城市。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城乡居民出游意愿调查显示 ,2018 年第二季度我国居民整体出游意愿是 84.8%, 同比增加了 3.7%。旅游休闲已经成为了百姓的生活常态。 嗯， 那么数据显示具有出游意愿的居民当中选择两到三次或者是更多次的出游分别达到了 38.37% 以及 24.26%。 再来关注一下啊，那这个北京啊现在已经成为了春季旅游最热门的城市了。 对呀，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2018年春季假日旅游指南啊、嗯、也要供大家来参考，就说这个确实是北京已经成为了最热的一个城市啊！ 对对对，其他的包括还有什么呢？三亚、秦皇岛、嗯、上海、大连、哈尔滨。 嗯， 那么二季度的出境旅游当中啊，居民选择出国旅游的比例占 27.3%。 嗯， 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当中，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热度最高。 嗯， 其次是美国、加拿大、越南、印尼。在中欧旅游年的推动下，赴欧洲旅游的游客也有所增加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又是一年春草绿，春田开耕正当时，享自然乐农工，乐农耕。2018年美丽守农开耕季日前在海淀区三元农业科技园启动。你知道我读这段话，妈呀，这段话对于青岛人来说就是一个死结，你知道吗？ 怎么了呀？ 因为青岛人的翁跟翁不分， 就是后面那个 翁跟翁不 分 啊， 所以你看他这段话，什么春天开耕正当时，什么守农开耕公耕啊， 哎， 对， 那你的普通话一甲怎么考下来的呢？ 你让我慢慢念啊。哎，另外跟大家说，京城七大农业园区同时进入了开耕季。 哎，可以慢慢说，可以啊。 哎 啊，好，那咱也做个耕种人吧，有时间去那儿瞅瞅啊。 对，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今年的开耕季呢，每个园区都有不同的特点。像三元农业科技园将会举办为期两个月的开耕季的主题活动，市民播下的种子将会有专人打理，50天之后还可以再次体验收获的乐趣啊。 嗯， 那个红星集团农庄呢，本月将举办油菜花节和春耕送福活动。那这个市民不仅能够欣赏千亩花海，还可以打春牛送福气。 嗯，是的， 永定河畔的子谷伊甸园将会举办首届恐龙稻草人文化旅游节，长阳农场赏千亩花海，迎一丝情怀。踏青游园活动则将展示春风拂面麦浪滚，油菜花展蝶戏间的黄绿相间立体种植景观。 我发现了，你这个真是，这要说快了以后，这个农和能，你真的不分 农跟能、 啊、 对， 不分的 农耕，尤其这两个弄起来， 农耕能耕 能 农场能场， 对对，就容易就把它给就串了 哦。 所以这个坑死我了。只要这首歌再次响起，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 哎呀，我今天早上其实看到一条微信还很感慨，杨小仙说了，说前一段时间啊坐地铁没法听广播，每次到地铁口就听到大爷们开着收音机放着主题四季歌， 哦， 就听到有些遛弯的大爷在听我们876， 是是是。 然后呢，最近买了车了 啊， 又可以听节目了啊。然后其实你看啊，我们陪着大家这几年走过来，有的人谈恋爱了，有的人结婚了，有的人生孩子了， 有的人买车了， 有的人买车了，有人 买 房了，对，所以你回过头来看看，没有什么可以焦虑的啊，所有的事情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走都会实现 的，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哎， 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对，但是 我的师妹越来越多了， 真的是。有一位叫汪汪的也说，我才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喊首师大的，我是一二级的师妹，我来向师哥报道， 我 正在上班路上，听了这么久竟然不知道是校友，为师兄打 call 打 call 打 call。 但是我比你大十几级呢，我告诉你，你二级，我的天呀，好小，16年才毕业呀， 啊， 今年才23、24，哎呦， 哎呦，天哪，首师大专场，我就看还能喊出多少来，来，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 啊，再来看看，这淡漠就说了， 20年前 我总是以酒解愁解压，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喝。现在我每天写写毛笔字儿，玩玩篆刻，感觉释放心情了，比喝酒强多了。劝朋友们少喝点酒，健康第一。 你看，这是过来人的一个感受。所谓的什么借酒浇愁，其实只能愁更愁。 那当然了， 对不对啊？所以不要用这些不健康的方式来解压。 是。 哎呀，好，打了个嗝，来看一下啊 ，Winna 就说了，我是从干了8年的人事岗，自己转到做会展活动的业务，从零开始，现在干了3个月，还没有出单。虽然领导没说什么，但是压力很大呀。我的解压方式就是跟姐们哥们聊天互喷，先说工作，聊着聊着就开始啥都聊，聊完了就好多了。 对对 对， 对， 对， 女人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她是在那八卦，其实她是在那解压。 对，就聊出来。其实男孩也一样，你知道吧？喝个酒，推杯换盏，然后聊了最近的 吹吹牛， 对，吹吹牛，然后最近的一些这个烦心事儿也就说出来了。 哎、对呀、啊，最近我、哦、天哪，这烦死我了，几百个亿啊，哼，真的 还差200是吧，哥？我给你填上行不？ 哎，就等这句话呢啊。 哎呦， 好，来， 还蹦出了日坛中学的学弟算了，我的天哪，你们都要干什么？ 日坛中学学弟， 你们没完没了了。 你好， 有没有首体大的？ 对， 首都体育学院的啊？我就不信了，我就。 艾米说了，我家孩子首师大附中初一算吗？ 你来饶了我。 接下来我们来点奇闻异事，好不好？ 先来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税小贴士。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向您介绍一下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企业职工福利费的相关问题。 根据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40条规定，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的部分准予扣除。企业职工福利费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尚未实行分离办社会职能的企业，其内设福利部门所发生的设备设施和人员费用，包括职工食堂、职工浴室、理发室、医务所、托儿所、疗养院等集体福利部门的设备设施及维修保养费用和福利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薪金、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劳务费等。 第二，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向职工发放的因公外地就医费用，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费用，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疗补贴、供暖费补贴，职工防暑降温费、职工困难补贴、救济费、职工食堂经费补贴、职工交通补贴等。 第三，按照其他规定发生的其他职工福利费，包括丧葬补助费、抚恤费、安家费、探亲假路费等。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我觉得今天准备的奇闻异事可以不说了，因为又有一位今天这个关于这个给高磊找师妹这个事儿就已经很奇葩了。我喊了一声以后，接着就蹦出一位叫韩迪的朋友说，我是高磊的同学，97年一班的。高磊是不是你同学 啊？ 97一班是不是你同学？ 韩迪， 你是97一班吗？ 我是97一班吗？ 你是97的吗？ 我是啊。 是97一班吗？ 一班，我们不分班，我们就是一个级啊，我们管理系就是一个系，就是一个大班呀。管理系就那一个班。 未来 哦，俩班，我们上课一块上。哎，那我是一班二班呀。哎，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关系，人比较少。 哎呦，我天哪，我得加一下韩迪的微信。 我是一班的，那我就是二班的。 嗯， 他是一班，我是二班的。 为什么？ 他姑娘嘛，我不熟。 是啊，哎呀，奇闻异事，奇闻异事啊！今天早上的奇闻异事说的就是给高磊找同学、找室友，首师大的师妹文武斌说了，我家住在首师大旁边，算吗？南门的烧饼加肉很好。 你们好不好啊？你们能不能好好聊天啊？ 哎，很好啊！大家这个，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 我都已经出汗了，大早上起来的。 哎，焦虑。我们今天早上说的，本来说的是焦虑啊。 我本来不焦虑。 对，其实我们本来要说一条奇闻异事，说这个孩子呀，四岁的时候就已经有压力了，而且他会因为压力大而吃东西来解压。但是我觉得已经没有说的必要了，你知道吗？啊，我们就可以说一说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啊，来， 把那条刚才没说完的特长的那条说了吧。我还配了一首歌，好不好？ 好， 送给咱们的男性同胞。 对对对， 好好，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好。 对， 我来读一读，你可以放歌了啊。他说，我觉得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压方式，女人解压方式比较多，吃、哭、笑、花钱、喝酒、唱歌，逮谁跟谁叨叨，反正就是各种作吧，只要自己舒服就可着劲儿的。就是各种这个折腾，总之自己解压了就开心。可是男人吧就比较可怜，真的，我觉得男人有时候真的挺可怜的。像刚才高磊说的，可以坐在车里哭，在车里哭啊，多可怜啊，哭都得在车里，不能光明正大的哭，真够惨的。而且男人不能像女人那样任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即便是心在滴血，还要努力的克制自己的感情，不能轻易抒发。古人还用一句话固住了男人们，那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看男人们多不容易啊，所以不管是男人啊女人呀，都要相互的多体谅，谁也别得抑郁症，大家都好好的。 是啊，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哎呀， 男人哭吧不是罪啊，咱们都放轻松一点， 放轻松一点，有压力就要把它给释放出来，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开心的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明儿见。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你能想象吗？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能变喜剧，开心麻花舞台剧《莎士比亚别生气》3月28日至4月27日海淀剧院爆笑上演，即日起至全年购票享双人优惠，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微信购票，周二买一赠一哦。 喂，儿子，有空常回家看看。 喂，老公，早点回家。 等我忙完这阵儿了，别让忙碌代替了陪伴，多一些时间给你最爱的人。4月13至16日，带上家人去三元桥老国展吧。2018中国国际珠宝展诚邀全球2000余家珠宝商，翡翠玉石、财宝欧泊、琥珀蜜蜡、紫砂手工艺品、矿金矿标等精彩亮相。 春天到，亲儿子。